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北京目前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三环六里桥到莲花桥南向北方向是车辆行驶不畅的路段。另外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河南郑州遭遇历史最强降雨，河南多地发生区域性严重洪涝灾害。 东京奥运即时报：中国代表团迎来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场比赛，中国女足将在日本宫城体育场迎战巴西女足。 三地热点：京津冀区域进入主汛期，河北部分地区今天有强降雨。 京津冀三地陆续启动12岁到17岁人群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北京、天津公布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单，上半年两地经济稳中向好。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出炉，破解不愿生、生不起、养不起的难题。 文旅方面消息，北京城市副中心艺术创意小镇城市会客厅正在进行装修，预计下半年开业迎客。 国际电讯方面，世界首富贝索斯成功进入太空，失重环境下停留3分钟后返回地球。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3集，张岩把正能量源装进心里。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21号，1947年7月21号到23号，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毛泽东提出计划用5年时间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 2005年7月21号，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当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需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 2017年7月21号，习近平在参观铭记光辉历史、开创强军伟业主题展览时强调，90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卓越功勋。人民军队砥砺奋进的90年，凝结着坚定理想信念、优良革命传统、顽强战斗作风，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鼓励鼓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和全军广大指战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17号以来，河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郑州、焦作、新乡等10个地市出现了特大暴雨， 其中河南省会郑州更是遭遇了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单日降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单小时的降雨量超过了日历史极值。降雨造成了郑州市区严重内涝，市区交通中断，多处小区停水停电。截至目前，洪灾已经造成郑州市区12人死亡，当地已经转移避险约10万人。河南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在今天凌晨3点由2级提升为1级。今日头条，我们将会用大段的时间来关注这场强降雨。 据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官方微博河南气象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凌晨3点到早上6点，河南漯河、开封、周口局地出现大暴雨，新乡、许昌、南阳、驻马店局地出现暴雨，安阳、濮阳、鹤壁、焦作、洛阳、郑州、平顶山局地出现大雨，有66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其中大于100毫米的有9个，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漯河市郾城区商桥 135.7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漯河市郾城区商桥 95.3 毫米。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凌晨3点40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另外，郑州市气象台在今早6点1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郑州市区及所辖6县市降雨持续，累计降水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 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宁总结了这次降水过程的5个特点，分别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水范围广、强降水时段集中、具有极端性。7月17号开始，河南省西部、中西部地区连续4天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并且强降水仍将持续。全省共有4098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大于100毫米的有1923个，大于250毫米的有606个。其中，郑州市的郑州、登封、新密、荥阳、巩义5站的日降水量超过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郑州市气象局已经也对这一轮降雨情况进行了梳理，我们来听一下。 郑州市20日16时到17时一小时的降雨量是 201.9 毫米，19日20时到20日20时的单日降雨量达到了 552.5 毫米，17日的20时到20日的20时这三天的过程降雨量达到了 617.1 毫米，小时降水和单日降水均已突破郑州1951年自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郑州常年平均全年的降雨量呢，也就是 640.8 毫米，也就相当于这三天几乎下了以往一年的雨量。那我们再从气候的角度来看呢，小时降水、日降水的概率，这个重现期啊，通过分布曲线拟合来看，也是超千年一遇的。那这个重现期指的是在一定年代的雨量记录资料统计期内，大于或等于某暴雨强度的降雨出现一次的平均间隔时间，为该暴雨发生频率的重现期，这是气候学统计的一个概念。 受强降雨影响，郑州市区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多处路面出现塌陷，市区道路交通几乎陷入瘫痪。郑州市多个小区发布停水停电通知，大雨已导致部分小区配电房雨水灌入，为避免发生人员触电伤亡事件及设备受损后产生更长时间的停电，河南电力已将部分供电设备进行停电。 另外，郑州市长庄水库、郭家嘴水库以及贾鲁河等多处工程出现了险情。其中，郑州市二七区郭家嘴水库在今天凌晨1点30分溃坝，当地已经提前转移水库下游的群众。此外，经请示中部战区批准，已经调派解放军指战员730人、武警官兵1159人、车辆60多辆、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6760人次、1383车次、民兵690人、冲锋舟35艘、其他各类抢险装备25784套参与抢险救援。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除郑州外，河南其他地区也遭遇暴雨天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强降水造成河南省郑州、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焦作、三门峡、南阳、信阳、周口、驻马店和济源示范区等所辖31个县区、140个乡镇28万余人受灾，紧急救援转移1468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万公顷，承灾面积3000公顷。另据河南省水利厅统计，受持续强降水影响，目前河南已经有3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个别河段已经出现险情，发生区域性严重洪涝灾害。 河南中西部和豫北部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城市内涝、农田积涝。 国家防总在今天凌晨三点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二级。应急管理部派出由国家防总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当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此外，截至昨晚，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在20号共处置抗洪抢险救援408起，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出动消防车548辆次，舟艇25艘次，指战员2710人次，营救被困人员849人，疏散转移群众1500多人。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做好了跨区域增援的准备。 另据水利部介绍，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河流发生超警及超历史洪水。未来三天受强降雨影响，河南中游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南运河、淮河流域洪汝河、沙颍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和黄河中游干流花园口河段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针对这一次的强降水天气的原因，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宁表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分别稳定维持在日本海和我国的西北地区，阻挡了上游系统的移动，导致西风带低脂系统在华北、黄淮地区长时间维持。受深厚的东风急流及稳定的低涡切变影响，配合河南省太行山区、伏牛山区特殊地形对偏东气流的强复合抬升效应，使得强降水中心主要分布在河南省西部、西北部沿山地区稳定少动，造成了河南省的长时间降水。 张宁表示，预计这次强降水将持续到今天夜里，强降水集中区域仍然是豫西北和豫中一带，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50毫米，局部300到400毫米。明天到26号，河南省没有明显大范围强降水天气，省内多分散性的雷雨天气。 那么由于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呢，这一次的强降水不仅对河南省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波及到了包括京津冀区域在内的其他地区。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昨晚发布的消息显示，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河南境内 G107、G234 郑州段发生了塌方，公路中断，恢复时间待定。此外，郑州境内的 G107、G234、G310、G343、S227、S233、S235、S236 部分的路段发生了路面积水，公路中断，恢复时间待定。上述路段均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没有车辆滞留，现场已经摆放了安全标志，安排专人值守。 铁路方面，郑州东站160多趟列车停运，造成大量旅客滞留。昨天，北京西站也有多趟列车停运。为满足旅客的退改签需求，车站加开了退改签窗口，加大车站引导，为旅客做好退票服务。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的报道。 7月20号下午，北京西站里提示列车停运的广播声频繁响起，候车大厅里的各个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停运的列车信息。旅客王女士提前半小时在手机上收到了停运短信，她表示：“ 好像是因为郑州的那儿火车站被淹了，收到短信说停运了，改飞机明天早上走。” 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副主任王飞介绍，截至当天下午4点半，北京西站有30趟始发列车停运。 受河南多地遭遇持续降雨的天气影响，7月20日，北京西站去往西安、成都这些方向的列车均停运。北京西站呢是加强现场的作业力量，积极做好对晚点停运列车的旅客解释工作。 原本还算宽敞的售票处，当天下午挤满了排队退票的旅客。北京西站售票车间书记李先庆介绍，日常售票处只开放6-7个退改签窗口，为应对列车停运带来的退票潮，车站开放了30个退改签窗口。 提示广大旅客，停运列车可于30日内办理退票手续，1236网站和客户端均可办理，特殊情况亦可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特别提醒各位听众，因列车停运导致旅客退票是不收退票手续费的，但如果有在微信小程序或者其他不是12306官方软件买票的情况，请您在车站退票窗口或者下载铁路12306 APP， 在已支付订单中点击退票，直接在原购票途径退票可能会被收取手续费。 另外，根据北京西站官方微博刚刚发布的停运公告，受到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北京西站有71趟始发列车停运， 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另外，铁路部门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正在组织紧急抢修设备。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北京铁路官方微博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另据郑州机场官方微博发布，昨晚8点多，郑州机场已经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红色预警。据中国民航气象中心预报，今天上午前，民航郑州终端区有持续性的强对流和降水天气。郑州机场决定从昨晚8点开始到今天中午12点不接收进港航班。南航提示旅客，出行前可提前通过官网、手机软件、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查询航班动态，或免费办理设郑州机场取消航班的机票退改签。 此外，强降雨导致河南超过50家景区暂时关闭，嵩山景区所有景点已经暂时关闭。对此，同城旅行、去哪儿网、途牛网等平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提出如因雨情原因影响行程，平台将免费提供退改服务。具体的退改政策可以通过具体平台进行查询和了解。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东京奥运即时报。 东京奥运即时报。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4点，中国女足将在日本宫城体育场迎战巴西女足。这是中国女足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一场比赛，同时也是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场比赛。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介绍。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在7月23号晚上进行，但女足比赛今天就将展开争夺。受到疫情的影响，东京在奥运会开幕前2周再次进入紧急状态。这就意味着在东京地区进行的所有奥运会比赛都将是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行。但今天在宫城体育场进行的中国女足和巴西女足的奥运会女足比赛，将会是这届奥运会里不多见的允许观众入场的比赛。事实上，半年前也正是在苏州主场10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中国女足才最终在2回合的奥运会附加赛里淘汰韩国女足，拿到东京奥运会门票的。因此，中国女足的锋线队员王珊珊也格外珍惜和期待比赛当中能有来自球迷的现场呐喊。 在这种场地上有观众的话，对我们来说就会更加的激励我们，更加的让我们兴奋，然后期待明天的比赛。 带着这支只有4人有过参加奥运经验的年轻队伍来迎战巴西女足，一支在出发前3个月才刚刚决定带上35岁的世界足球小姐马塔的女足劲旅，贾秀全对于她的队员们最大的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国际大赛第一场比赛很难踢，和她的教学比赛呀、和国际友谊赛呀还是有区别的。我就希望我们新一代中国女足能够打出自信，打出自己的特点，在比赛当中呢，快点找入切入点，能够快点进入状态，这是我们想需要争取做到的。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足和荷兰队、赞比亚队以及巴西队同组。而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的这场比赛，不仅意味着中国女足再次面对老对手，同时也打响了中国代表团在这届奥运会上的第一仗。 19号抵达东京的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队昨天展开了首次训练。领队孔林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东京奥运会，队伍制定了预赛当作决赛打、决赛当作预赛打的方针，即蓄力预赛，力争决赛。而一旦进入决赛，则要卸下包袱，尽可能展现队伍的实力，享受比赛。孔林浩表示，目前队伍整体状态不错，激流回旋项目存在较大的偶然性，所以队伍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减少失误，只要进入决赛就是胜利。 昨天下午的3点30分左右，中国拳击队与其他队伍的运动员一道搭乘着大巴来到墨田区综合体育馆训练。临近奥运比赛，寻找感觉是队员们的主要任务。6名队员在总教练张传良的带领下，利用有限空间开展了多组训练。 谈及此次运动会的目标时，张传良坦言，对竞技体育来说，金牌是最重要的。他希望队员们把平时训练的内容、技术展现出来，为国争光。据了解，考虑到外出训练有一定的防疫风险，加之训练场地条件有限，中国拳击队后续将在奥运村就地训练备战24号开始的比赛。 东京奥运会将于7月23号开幕，作为奥运会 实权的转播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了历届奥运会规模最大的报道团队，并搭载了 4K、8K 超高清转播系统等新技术，以一体制作、融合传播的报道理念做好准备，静待开幕。 据介绍，本届奥运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分批次派出近800人前方报道团队，无论是人员规模还是整体技术架构，此次报道团队都是历届奥运会规模最大的一次。 据了解，为了适应传播形态对奥运会内容传播的新要求，除了在新媒体端有重大突破和推动之外，总台还将聚焦电视端和移动端信息的内容与内容关联的融合，让受众在大屏引领下进入新媒体情境，又能在新媒体情境当中回到大屏塑造的比赛进程当中来，以此来满足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 昨天，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一致通过，滑雪登山运动成为2026年冬季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滑雪登山是1924年首届冬奥会正式项目，如今再度回归。对此，中国登山协会新项目部赛事总监、国际裁判张耀华说，滑雪登山项目重回冬奥大家庭，给这个项目在国内发展带来新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来关注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防汛方面的消息。昨天，京津冀地区正式进入了主汛期。从常年来看，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主汛期呢，是京津冀区域全年降雨最集中的时段。主汛期天气变化比较快，提醒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备。 从北京观象台的历史资料分析，七下八上这段时间的平均降雨量是 125.9 毫米，但是降雨往往呈现突发性和局地性特征。2012年721特大自然灾害和2016年的720特大暴雨都出现在了主汛期。1959年的七下八上的降雨量达到 672.2 毫米，超过了一般年份的全年降水量。另外，这段时间里最大日降水量出现超过 244.2 毫米，最多的降雨日数达到18天。今年汛期以来，截止到昨天，北京全市累计降水量 372.7 毫米，相当于去年的 2.6 倍，相当于常年同期的两倍。 昨天，河北省气象台陆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中，邢台西部、邯郸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 此外，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还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河北省保定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等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有关责任单位和监测人员做好地质灾害监测、巡查等防范工作。 河北邢台沙河市有多种的矿产资源，因此呢，也建有不少用以堆存废渣的伪矿库，一旦失事，会容易造成重大的特大事故。进入汛期以来，沙河市进一步强化了对伪矿库的安全监管，领导代班，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安全度汛。详细情况，来听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在沙河市河北脱金矿业有限公司伪矿库现场，监督员正在巡逻。进入汛期后，随着降雨天气增多，确保伪矿库汛期安全成了当前的工作重心。脱金公司伪矿库副厂长王延申： 在防汛期间，第一，制定了防汛巡查管理制度；第二，安排两个人24小时巡逻；第三，防汛物资准备已经充足；第四，制定了防汛应急预案，并进行了演练。 据统计，目前沙河市已闭伪矿库有25座，均为小型五等伪矿库。进入汛期后，伪矿库明确了责任人、值守人员。沙河市新城镇副镇长曾于斌： 如果有降雨预警，提前过来踩一下底儿，看一看库上的情况。在雨中啊，如果雨水比较大的话，跟矿上的包括的人员一块儿在矿上值守，确保咱们这个矿上库上不积水。一旦有发生其他的险情的话，就第一时间解决。 沙河市应急管理局安监五科李世豪： 针对全市伪矿库已经完全闭库的现状，我们督促企业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定期开展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及时排除险情，确保伪矿库安全度汛。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疫苗接种方面的情况。据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疫苗接种组织协调工作组昨天介绍，按照国家整体部署，北京市从昨天开始全面启动了12岁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在京年满12周岁人群，含在校学生及非在校适龄人群。 另据天津疾控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的7月到9月份，天津市将分阶段组织开展18岁以下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其中7月份将会启动15到17岁人群的接种，18月份将会启动12到14岁人群的接种。此外，河北邢台、唐山、张家口等部分地区也陆续发布消息表示，将会启动青少年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据了解，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批准2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紧急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了3岁以上。北京将结合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人群特点等情况，按照国家统一安排开展相应人群的接种工作。 再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日前，北京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单。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13.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北京市发改委昨天召开了媒体解读会，详解数据背后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经济增速13.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较2019年同期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4.8%。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林恩全表示：“ 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增速，但是呢，它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份、一个特殊的条件下的增长，里头有疫苗产业的巨大的拉动。”这个跟北京市这些年来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注重疫苗、高附加值、高端制造的细分行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同时，北京消费复苏势头进一步巩固，龙湖丽泽天街、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等相继亮相，网上消费两年平均增长25.2%，高于全国10.2个百分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新突破，底层技术成果竞相涌现，特别是发布了全国第一个自主可控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长安链。 这个长安链现在在北京市的政务系统，包括冬奥会这个食品的安全监管，包括我们的冷链物流的监管、税务的、还有财政的票据平台都有很好的应用。长安链的应用对于未来打通数据共享一些障碍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 下半年，北京还将在科学精准、有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首都安全稳定的前提下，持续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和政策储备，以确定性措施有效应对不确定性因素。林恩全说， 整个的经济的发展要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引擎，统筹区域的布局，还有我们重点功能区的发展，形成比较均衡、科学、有序的生产力的布局。 昨天，天津今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出炉。数据显示，上半年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为7309.2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4%。据天津市统计局一级巡视员楚立平介绍，今年上半年，天津市的经济形势呈现出稳重加固、稳重有进的态势。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7309.2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4%，两年平均增长3.5%。 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呈现出稳中加固、稳中有进的态势，经济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主要指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两年的平均增速与一季度相比也是有所加快的。这个成绩呢，是在去年同期基数逐步加大的情况下取得的，来之不易。 制造业支撑力度不断增强，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6%，占比为70.6%，比一季度提高1.5个百分点。一至五月，天津规模以上工业中，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8倍，快于全国制造业82.6个百分点。 我市坚持制造业立市，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方面着力提质升级传统的优势产业， 另一方面又注重加快新动能的引入。全市制造业无论是在速度、质量还是发展的后劲上，都处于较好的水平，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经济发展稳中加固、稳中有进的同时，民生福祉更加殷实。上半年，全市新增就业 20.65 万人，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25元，同比增长 11.6%， 比一季度加快 1.1 个百分点。 紧贴民生二字来谋发展，不断地加大投入的力度，凝聚了全市人民奋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经济发展的同时，安全不能忘。昨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河北省2021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形势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各类事故的起数和死亡人数均保持双下降，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不过总体来看，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孙清新的报道。 一到六月份，我省在房屋建筑、建筑安装、建筑装饰等建筑业事故多发，特别是三月份以来连续三个月环比上升。同时受季节性影响，六月份以来中毒窒息、高处坠落等事故也时有发生。为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再次抬头，我省从四月份以来在14个重点领域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潘立民： 四月下旬以来，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等14个重点行业领域的22万家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了自查、检查、排查、整治问题隐患。省安委办、省大督查办联合成立了12个综合督导的核查组，对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进行集中督导核查。截止目前，大排查大整治期间发现的问题隐患除两项还正在整改外，其余全部整改到位。 今年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北京冬奥会建设关键冲刺期，再加上汛期和安全生产相互交织，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发布会上，省应急管理厅调查评估和统计处副处长张志学表示，即日起，省安委会将继续开展检查组驻市督导检查活动，确保下半年全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消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同时法律服务业是北京两区建设的重要领域。昨天，由北京市发改委、市司法局会同市人才局、市公安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的《北京市关于改革优化法律服务业发展环境若干措施》正式印发。措施将优化外籍法律高端人才来华审批流程，加强北京市的法律服务业的制度化创新。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本市律师事务所数量以及非诉讼业务办案能力居全国首位。截止到2020年底，本市拥有律师事务所2887家，律师队伍超过 3.7 万人，约占全国律所和律师总数的 8.5% 和 7.2%。 而且北京有170名律师入选全国1000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涉外业务布局走在全国前列。在两区建设重大战略机遇下，若干措施从优服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促发展、提高国际化服务能力上都给出了新举措。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副处长周凯举例说， 我局修订了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律师类的审批时限压缩 50%， 区局的20日压缩为10日，市局的10日压缩为5日，大幅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律师在申请律师事务所设立时， 律师法规定应当提交的产权人或者出租人开具的住所证明、银行开具的资产证明，变为可以自主选择采用告知承诺方式，签署我局制定的相关承诺书即可办理，极大的方便了申请人。 若干措施还提出优化法律服务机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单证审核，以及培养涉外法律事务的复合型法律服务人才等，还提出本市今后将打造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表示， 法律服务业呢是本市两区建设中的重要领域，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司法局、公安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等部门做好政策的落实。 北京正推动一批市属国企迁往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市发改委昨天介绍，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推动出台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推动城市副中心与北三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同时，今年下半年，北京将实施新一轮城南回天地区发展行动计划，完成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印发生态涵养区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 近年来，河北省廊坊市抢抓协同发展机遇，加快打造京津冀城市群典范城市，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让人才引得来、干得好、留得下。廊坊全市新增人口超过百万，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的报道。 作为北京书写非首都功能首批重点承接项目，云长小镇自2015年至今已书写北京服饰商户3800多家，年营业额突破50亿元，吸引近1.5万人落户廊坊。廊坊永清云长小镇总裁赵晓东： 将来整个的小镇计划是5万人口，人口实际上来的越多，说明这个地方能够吸引这些，在这个基础上呢，挖掘一些有潜力的新增人口，让他们能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近年来，廊坊市紧紧扭住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这个牛鼻子，加快发展壮大1+5市域主导产业和7+6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十三五时期累计引进京津项目552个，资金2520.8亿元，大批人才因园区经济崛起来到廊坊，又因宜居的环境留在这里。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要求，多年来廊坊市强力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等工程，吸引更多人才入住。廊坊市委组织部人才科三级主任科员赵秀川： 针对如何用好人才，我们实施了创业引领计划，同时我们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支持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的具体措施，这些人才呢，在我们的乡村振兴一线等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来关注医疗方面，为减轻患者就医负担，节省医保基金支出，加快医院床位周转，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在河北全省率先推出了预住院模式，使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患者。详细情况，来听秦皇岛台记者崔佳的报道。 64岁的李女士因单侧膝关节骨性关节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办理了预住院手续，最后一结算，住院时间缩短了3天，总费用减少近500元。李女士儿子曹先生： 手术之前可以先检查了，检查完再回家，什么时候开刀做手术了，大夫打电话再来，这样确实挺方便的。 所谓预住院模式，主要针对经医生综合评价，符合住院指征，病情稳定，能够进行择期手术的病种，患者可以先在门诊进行常规入院检查，期间无需留在医院，不收取床位、护理、诊查等费用。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关节外科主任刘飞： 我们现在关节的病人比较多，平均住院时间大概在10天左右，术前呢可能就要占到3到4天的时间。如果预住院以后呢，基本上就缩短到1天左右了，病人省2天的时间，大概你就能减少10%以上的住院病人，对科室的床位周转，给大家服务带来方便。 目前，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已经启动胸外科、耳科、骨科的46个病种的预住院模式，既减轻了患者就医、家属陪护的负担，节省了医保基金的支出，也加快了医院床位周转，保证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患者。 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广东省气象台发布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查帕卡在昨晚9:50以台风级在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查帕卡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南海北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东北部、广东的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海南岛沿海将有6到7级大风，其中广东江门和阳江沿海风力有8到10级。查帕卡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可达13到14级。降水方面，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昨天下午5点，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19号以来，淮河流域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局地特大暴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淮河水系北部支流及水库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截至昨天晚间的8点，6座大型水库、11座中型水库、1个大型湖泊超汛限水位，1个河道站超过历史最高水位，5个河道站超警戒水位。 据气象预报，预计到今天白天，淮河上游至沙颍河中上游、郭河上游有中等降雨，其中沙颍河中上游、郭河上游局部地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预此预报，淮河水系北部支流、沙颍河、郭河等主要控制水站水位仍将上涨。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昨天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的定期核酸检测样品当中有检测结果呈现阳性，涉及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参与机场航班的保障人员，包括地服、保洁等岗位人员。接报之后，南京对机场的相关人员进行了集中隔离并重新采集检测。截至昨天下午6点，在已经出的结果当中，检测阳性为9份，其他的样品正在检测当中。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三孩生育政策配套生育支持措施来了。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就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提出要求。 据了解，决定推出了一揽子措施，合力破解不愿生、生不起、养不起的难题。其中仅优生优育、普惠托育、降低三育成本方面就有40多项。同时要求做好新旧政策的衔接，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探索设立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制度，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进行全方位的帮扶。系列政策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努力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促进家庭和谐幸福，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昨天，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是世界上第一套设计时速达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这一项目在2016年的10月启动，2019年研制出试验的样车，并于2020年的6月在上海同济大学试验线上成功试跑。目前，这套交通系统已经完成了集成和系统联调，5辆编组列车在场内调试线上实现了整列稳定悬浮和动态运行，各项功能性能良好。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旗下通飞公司研制的我国最大型通用无人机运五，昨天成功在内蒙古实现首次飞行。据了解，运五作为一款大吨位多用途无人机，具有低空和低速性能好、有效载荷高、机舱空间容积大，可以在本土跑道、草地跑道、简易机场等进行短距离起降，使用维护成本低、购置使用经济性好等特点。未来可承担物资投送、快递运输、灾情监控救护等任务，具备良好的应用前景。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根据王蒙长篇小说改编的舞台剧《活动变人形》即将在8月20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将会连演3场。这部剧目前已经开始开票，在结束北京的首演之后呢，还将前往广州、佛山、泉州、南京等地与全国观众见面。 活动变人形是作家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舞台剧版本将展现中国社会进步过程当中的矛盾、艰难和曲折，以及对中式传统家庭婚恋关系的反思。该剧将由李伯南执导，编剧温芳一。该剧也是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第一次被改编为戏剧作品。 歌剧《江姐》当中《红梅赞》等经典唱段传唱至今，成为了一代人成长的记忆。记者了解到，由中国歌剧院歌舞剧院重新排成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江姐》将会在8月28号到2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为观众带来一曲生动的英雄赞歌。 据介绍，歌剧《江姐》根据小说《红颜》改编，由严肃编剧，杨明、江春阳、金沙作曲，于1964年9月首演，自此轰动全国，长演不衰。 导演王小英表示，这一次重排的压力非常大。江姐是民族歌剧的经典，他们站在英雄的精神肩膀上进行创作，要在满足观众对他的喜爱的同时，更要赋予他更多和时代相结合的艺术创新。 天津的演艺市场明天依旧精彩，同一时间将有多场演出上演。明晚7点半，中华剧院将带来京剧《四郎探母》，海河剧院将带来话剧《奇奇怪怪的爱情故事》。同一时间，哏都青年相声剧场和极品相声帮剧场都将带来相声专场演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观看。 以艺术创新加新商业为核心理念，通过业态调整及商业品牌升级，打造成为北京市通州区宋庄艺术区游客集散地、艺术淘宝地、网红打卡地。记者昨天从宋庄镇了解到，小宝文化广场与小铺南街景观改造提升项目进展顺利，书店、餐厅、咖啡馆、文创艺术集合店等精品商户正在进行装修，预计下半年开业迎客。届时，象征着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城市会客厅、小铺文化广场将会成为宋庄艺术区的新地标。 为助力打造金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天津滨海新区着力打造新型夜间消费场景，丰富市民夜间购物体验，推出乐活滨城10大夜间促消费活动。10场活动侧重不同主题，独具滨海特色，将通过打造食、游、购、娱、体、展、演全方位夜生活场景，给市民营造多元丰富的夜间生活，助力滨城消费掀起新高潮。 另外，滨海新区在服务本地市民消费的同时呢，还将加大外地游客的吸引力，鼓励各大夜间经济街区联动促销，打造一批丰富多彩的夜间精品消费路线，让消费者感觉常来常新。 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杂技与外交图片展览昨天在中国文联展厅开幕。展览以时间为主线，通过大量历史图片，多层次全方位展示新中国杂技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所取得的成就。 展览聚焦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以后和党的18大以来3个时间段，展示中国杂技艺术家在对外交流中的重点活动和获得的重要奖项，以杂技为媒介彰显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文艺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的历程。此外，中国杂技主办的庆祝中国杂协成立40周年座谈会将会在今天举行。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0:42，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39万026例，达到了1,9,067,1,330例，死亡病例增加6,424例，达到409万8,758例。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警方消息人士20号说，上周在大阪府失踪的一名乌干达运动员已经被找到，正在接受问话。目前，东京奥组委和乌干达奥运代表团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了解，这名运动员叫塞奇托雷科，20岁，是名举重选手，在6月19号随团抵达日本，但由于集训期间他的世界排名下降，失去了奥运会参赛资格，原定于7月20号返回乌干达。 知情人士先前告诉共同社，塞奇托雷科在离开前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他想留在日本工作，让代表团把他留在酒店的东西带给他在乌干达的国内的妻子。日本政府尚未公布这名运动员失联之后的行动轨迹。